天上的一粒孤星怎可以成为一个星座呢？一件单独的事件怎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呢？世事就好像天上很多粒星串联起上来，才可以变成一个有意义、有思考、有想象的星座。弥敦道证交所每位嘉宾所讲的说话，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发出的光芒，勾画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不同层面的一张图画，给我们细心欣赏、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后的意义。 离地新闻逢星期四晚八点，同你忧国忧民。 第一節的離地新聞，大家好，我是 Chris， 我是 Bernard。 我們剛才就講起一宗SNC-Lavalin 的貪污醜聞，以至於所謂的聯邦司法部長和杜澤甸先生之間關於所謂的 Remediation Agreement， 即是這個所謂補過協議似乎有一個分歧。這個杜澤甸先生就涉嫌對這個前司法部長就施壓，就強硬要他對這間公司採取一個所謂的 Remediation Agreement， 即是補過協議，就讓他 從輕發落。咁因為依個聯邦司法部長唔肯，就彈咗個東谷，後來佢自己走埋添。咁就所以民間就越嚟越多聲音，就懷疑係咪杜澤天向佢施加一個政治壓力咧？咁其實我哋上一次都講得好清楚啦。依一單咧本來係純粹一間國內一間好大嘅公司嘅貪腐醜聞，以至政府點樣應對喺依一個所謂嘅remediation agreement， 即係補過協議，應唔應該俾佢嘅時候咧，就有個爭議。咁但係講下講咧，就變咗法治同人治之爭啦。咁其實我哋正話都講得好清楚，咩情況之下可以有補過協議，咩嘅情況即係唔可以咧？其實雖然係即係當中係一啲人嘅 discretion 喺度啦，但係都係有都好清晰嘅標準嘅，譬如話係唔係符合公眾利益啊？依間公司有冇能力改過，肯唔肯改啊？乜啊乜啊，諸如此類。咁我哋都正話都亦都講咗一啲啦。咁喺依個情況之下咧，好明顯依個司法部長就覺得 no 嘅。咁就都有啲證據證明，唔好話證明啦，都好都有啲蛛絲馬跡係令人哋覺得係真係有呢啲咁嘅政治壓力俾個司法部長喎。你係咪有啲傳媒嘅報導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黃周迪議員啦，而家做咗議員啦，國會議員，一個普通嘅議員，因為佢已經辭咗職啦，佢連呢、這個退伍軍人嘅 minister 嘅部長， 嘅部長， 退伍軍人事務部長， 事務部長都唔做啦，退出呢個內閣。做一個普通的議員 跟香港的朋友講講聲先啦，因為依個係真係一個民主社會啦。咁加拿大有所謂市政府、省政府同聯邦政府。咁呢啲所謂聯邦政府嗰啲乜部部長咧，全部都係當政依一個自由黨嘅裏邊嗰啲嘅勝出嘅議員去出任嘅，當然咧就係受委任噶啦。咁即係話佢辭咗依兩個部長嘅職位，但係佢依然係依一個國會議員嚟嘅。 冇錯， 係啦。咁呢個所謂嘅佢辭職，但係依然保留國會議員呢個議席。 咁佢辭職嘅時候，佢有寫過一封辭職信。咁嗰封辭職信咧都可圈可點嘅。咁我就讀俾大家聽。佢就話 ：Dear Prime Minister。With a heavy heart, I am writing to tender my resignation as the Minister of Veteran Affairs and Associate Minister of National Defense. 咁啊，有邊個 咩叫 heavy heart 啦？即係大家當下要問我以沉重嘅心情。 OK， 我以沉重嘅心情之正式辭任乜。 係啦 ，I want to thank all Canadians and in particular the residents of 佢個區嘅選民啦。Who put their trust in me and supported me as the Minister of Justice and Attorney General of Canada, and as the Minister of Veteran Affairs of Associate Minister. 多謝啦 ，OK， 咁我 skip 過。好啦，呢度可圈可點啦。When I sought federal elected office, it was with the goal of implementing a positive and progressive vision of change.And a different way of doing politics. My resignation as a minister of the crown in no way changes my commitment to seeing that fundamental change achieved. This work must and will carry on. 其實如果聽你咁講咧，between the lines 即係話佢係想作出改變，但係冇辦法做得到，所以佢憤而辭職。你唔好怪我，好似好主觀咁樣講嗱。他雖然是憤而辭職，但不改變他待人接物的態度，所以他說得很清楚，這個工作會繼續，我只不過不是在兩個 post 上做的。 嗯哼，之後又多謝啦，多謝啦，我 skip 了他啦。好了，這裡又有趣了。I am aware that many Canadians wish for me to speak on matters that have been in the media over the last week. 即是說在傳媒上面沸沸揚揚的，我知道很多加拿大人想聽我講， 因為大家都想知道， 大家都想知道 究竟你老闆有沒有施壓啊，你可不可以答啊，那他一向呢，即是 so far 呢，都守口如瓶的。 沒錯。 OK。 他封信怎麼寫呢？ I am in the process of obtaining advice on the topics that I'm legally permitted to discuss in this matter, and as such, have retained the Honourable Thomas Albert Cromwell CC as counsel. 即是一個退休的法官做他的代表律師。 如果譯做中文呢，就是說關於有些什麼事我適宜或者可以在公開場合上對公眾說呢，我已經請了律師什麼什麼了。即是如果譯做中文就是這樣說。律 師康到不得了。 冇錯，連個律師個袋都搭埋出嚟。 律師個袋都搭埋出嚟，即係話我而家我唔方便透露太多，有啲乜嘢咧，我要同我嘅代表律師。 仲有喎，最慣嘅咧，我睇到幾樣嘢。依封信係辭職信，辭職乜嘢？辭職係辭職，辭咩職啊？喺個退伍軍人事務部長。你離開一個退伍軍人事務部長嘅職位，你係咪有需要咁多口？故意提一提你之前呢個司法部長嘅啲嘢咧，其實即係我覺得有陣時睇政治啊、睇新聞啊，你就係呢啲蛛絲馬跡咧，你就好多好多端倪嘅。嗱，呢一個咧就係佢最近嘅辭職信，係尋日嘅事啫。咁另外有兩樣嘢喎。首先咧就係話佢俾人即係用廣東話講燉冬菇啦，由司法部長燉去退伍軍人事務部嘅時候，佢講咗啲乜嘢啊？ 他轉職的時候呢，就說 The role of the Attorney General of Canada carries with it unique responsibilities to uphold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nd as such demands a measure of principled independence. 其實都講到好白噶啦，咁其實呢啲論調咧，你香港嘅朋友咧，以前聽阿巴志金啊、李國章都聽李國能，對不起，李國能大法官都講過嘅。佢喺啲咩時候講啊？係喺法治精神受到挑戰嘅時候講。好天唔使帶遮嘅，你日日都帶住把遮，即係你預早會落雨啦，係咪啊？ 嗱，呢句咧就仲大劑。It is a pillar of our democracy that our system of justice be free from even the perception of political interference, and uphold the highest levels of public confidence. 嗱，幾樣嘢可以解 pillar， 即係柱，即係其實 台柱， 係啦，台柱，即係中文有所謂嘅禮崩樂壞，你啲柱壞咗就禮崩樂壞噶啦。 OK， 咁啊free from even the perception of political interference， 即係話你俾人哋覺得或者以為你有政治上嘅干預咧，已經係對司法已經係對法治精神嘅一個挑戰嚟噶啦。咁佢作為一個司法部長咧，佢做嘅所有嘢咧，都只有一個目的，就係捍衞司法公正，捍衞一個法治精神，令到公眾對呢個司法咧係一向都有信心嘅。呢個係任何法治國家、任何一個司法部長都應該做嘅。所以佢呢啲講啲咧，我唔好話我個人好 buy 佢，我只可以咁講，呢啲係人話嚟嘅。 As such, it has always been my view that the Attorney General of Canada must be non-partisan, more transparent in the principles that are the basis of decisions, and in this respect, always willing to speak truth to power. This is how I served throughout my tenure in that role. 幾個亮點啦， non-partisan 即係不偏不倚， more transparent 就係 透明度， 透明度，唔好俾人哋覺得你係咪黑箱作業啊？官商黑勾結啊，乜啊乜啊咁。principles that are the basis of decisions， 即係話佢作出任何決定，重要嘅決定係一定要有根有據。雖然係啊，佢有權咁做，但係佢用呢個權咧係要有節度咁樣去用嘅。 阿 Chris， 你喺咩情況之下當你係佢？ 係 喺呢份工被辭去嘅時候，你會 講啲咁嘅説話咧？ 咁即係話，以上所有嘢都受到挑戰嘅時候先咁講咯。 如果唔係，你唔會無啦啦講曬咁嘅嘢啫。 嗱，你尚且你都仲可以話，咁人哋咁人哋離開個職位，佢只不過由頭到尾嗰次佢做呢個職位應該所做嘅嘢乜啊乜啊咁，你都炸炸低得，你都。我當你講得通啦，咁好啦。另外有一次咧，又係有記者就再問佢，願意討論呢件事，佢點樣答啊 ？That is between me and the government as the government's previous lawyer。 係啦，咁即係話佢直頭話呢樣嘢係我同呢一個政府同政府之前嘅代表律師之間嘅事。咁好啦，如果你真係冇受到呢個政治干預，或者你唔係同阿杜先生鬧得咁唔愉快，或者唔一定杜先生自己，可能佢杜先生身邊嘅人都唔定。如果唔係搞到咁唔愉快嘅話，你使唔使講句咁嘅嘢咧？咁 政府嘅做法，即係大路啲嚟講，唔好話杜先生，唔好話杜先生個辦公室。總之佢對這個當權政府嘅做法，佢覺得。 道不同不相為謀，同埋唔好忘記喎，佢哋話曬都係同一個政黨，其實即係都唔好話咩政敵唔政敵，如果唔係政敵嘅，即係如果阿杜先生當初唔信佢嘅，都唔擺佢喺個位度噶啦。 係啦，咁點解杜先生會擺佢呢個位咧？咁即係我哋放翻大少少嚟講啦，杜先生佢參選當選嘅時候，佢個品牌佢個牌面係 Real Change， 我係。你芸芸舊時咁多哪吒嘅政治大家你如我詐，我唔同啊！我係 好多貪腐啊，好多腐敗啊，成日 係啦，同埋你插我，我插你，我唔會做呢樣嘢嘅，我唔推廣呢款嘅政治模式，我會正面啲，我會陽光啲 ，OK，、 公正啲。 我亦都會嗱，你見我個造型啊，我又即係唔打呔開領，就中意坐張凳仔嗰度同啲年輕人傾偈。 啊，仲有啊，內閣咧又男女又各半啦，又多少數族裔啦，佢啲background 咧又好大分線， 冇錯，呢個係好刻意、好特登嘅。呢位黃周迪係其實前部長係天之嬌女嚟嘅，我可以話。因為咧，佢係原住民，加拿大嘅原住民。 原住民裔嘅後裔啦，係。 嚇，原住民。OK。佢係女性。OK。同埋咧，佢有段片咧係喺加拿大度瘋傳嘅，就係佢爸爸同杜先生嘅爸爸，即係杜魯多 Senior， 曾經有個段對話就係話：啊 ，Mr. Trudeau， 我個女咧有朝一日咧會想做總理。咁係好得意嘅，因為嗰陣時杜魯多係呢個幾十年前咧，白人男人嘅社會咧係啊笑一笑咁樣啊，係啊，我 聽住先啦， 我聽住先啦，我希望啊，我見得到啦， 祝你好運啦。 咁但係呢個係一個嗰陣時佢爸爸咧係一個係咪叫 chief 係 總長咯？ 總長啦嚇，一個族長咁樣。 哦，族長。 係啦，一個族長咁樣啦，因為原住民嘅族長啦，即係話你要一個原住民，再加個女性，有朝一日有個大志做呢個總理，哇！ 不如咁啦，我哋同香港嘅朋友解釋一下啲所謂嘅原住民究竟，即係其實即係加拿大嘅原住民咧，就香港所謂嘅新界原居民咧有少少分別嘅。咁香港新界原居民，我哋今日唔講啦。對加拿大嚟講咧，原住民對主流同喺主流社會眼裏邊，原住民咧係有一種特別嘅身份，就係話多多少少呢度嘅白人或者係當政 侵佔咗佢嘅， 係當初係侵佔咗人哋嘅土地啊、資產啊、殺咗人哋啊、又奸淫老娘乜啦乜啦，所以多多少少有啲罪過感。咁啊，都亦都批錢啊、撥地啊，俾佢哋自己生活。咁但係某個程度上咧，其實呢啲呢一樣可以感覺有啲吊詭啦。呢啲原住民咧個講法咧就話政府係有義務等呢啲原住民過翻佢自己嘅生活，自己嘅生活方式。咁自己嘅生活方式係咩啊？打魚、捕獵。咁多多少少你去唔係跟從一個現代社會文明社會嘅？翻學讀書啊，識字啊，上網啊，做呢啲政治工作啊，似乎就有少少唔好相容。 簡單啲嚟講，其實係當咗佢哋係二等公民咯， 即係你塊地已經俾人哋侵佔咗，仲要俾搶完你塊地，仲要係當你係二等公民。咁所以有捧到呢個黃周迪上咗做呢個內閣咁緊要嘅崗位， 佢融入到主流社會，兼且做到好多主流人士都做唔到嘅，呢個先係重點。即係佢已經唔係話真係住喺鄉下啊，細細度度打魚啊，成日。 所以我哋英文叫佢做 poster girl 或者 poster boy，poster girl 即係盜殺天聖府想推動嗰個嘢啊！呢個係我哋嘅表姐，而家佢退落嚟，哇！首先俾人等咗啦，等完之後再劈埋炮，唔做嘅，再要講埋呢啲説話話我。是想推動這個改變，這個社會上的改變，我們不再做二等公民，還有這個女性已經不是弱者，我這樣是我想見到的事，而我會繼續這個工作。言下之意，原來 有之難伸， 是的，他這個牌面貨不對版，即是有這樣的俾人有咁呢個暗啞嘅感覺。 咁所以其實講翻轉頭咧，就係即係我哋嗰個故事嗰個 storyline 就係點嘅咧？其實本來係一間工程公司貪腐，正路嚟嘅咧，政府咧係應該控告佢嘅。所以嘅 remediation agreements， 單睇牌面，我哋唔係話真係研究得好深啦。依間公司就唔應該俾佢嘅。咁呢個法務部長只係講人話，咁就似乎係因為呢個我哋正話都提過游說啦，就。盤根錯節的關係啦，令到可能政府很多高層咧就想保呢間公司，就俾人哋亦睇到啲蛛絲馬跡，就覺得係 most probably 最大可能係杜澤天先生，或者可能係加埋佢身邊嘅人，就對呢位袁志文部長袁志文出身嘅司法部長咧就施加壓力，就將佢彈到東莞，後來佢自己發劈炮， 咁就帶到呢個人治或者法治嘅問題啦。 冇錯， 本身唔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全世界任何一個法治嘅制度， 不論你法治或者唔法治，都實可以為呢貪腐嘅 都會係人治，唔多唔少， 一定係會有啲貪腐嘅，一定。 因為你無論點法治都好，你一擺人落去就有人嘅 因素喺裏 邊，因素一個人嘅判斷喺度。但是如果杜澤天，即如我開頭所說，他在孟晚舟事件那裡說我們是絕對 100% 是法治的，他現在 就被人看到涉嫌用人治的方法， 用人治的方法 去施加一個政治干預， 是的，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威信問題，威信問題不是只是對本國的人民的威信有問題，而是加拿大對外、對中國、對國際社會一個威信的問題。 你剛才說得很好的，假設如果這件事是 A 公司和 B 公司兩間都貪腐，你起訴 A 不起訴 B， 你都還大家都會覺得你是不公平啦，你是不是 大細燒？ 你是不是跟 A 公司的人特別熟一點啊？跟 B 公司的人特別不啱啊？依樣嘢，依樣，如果係咪徇私嘅乜啊嘛？但係去到呢個位咧，兩間公司唔係喎，其中一間公司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公司，咁亦都係但係又牽涉到一個國家啦，同埋牽涉到美國啦。嗱，唔好忘記，不論我哋點樣，我哋不論我哋立場點樣都好，客觀嘅事實擺出嚟，依個孟晚舟依個印度依間案咧，就令到加拿大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個邦交咧受到好大好大嘅影響，有人質外交，好多我哋都覺得其實都幾無辜嘅加拿大咧，就因為咁而牽涉就因為佢哋咁樣，佢哋嘅人身安全喺中華人民共和國受到直接即時嘅威脅。咁啊，實際數字我唔知道有幾多人係自從呢個孟晚舟公司孟晚舟事件之後，俾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司法部門拘留啊乜啊乜啊，咁即係我哋大家認識嘅就嗰幾個名啦，但係可能更加多唔知道。想象一下，而家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土上邊揸住加拿大護照嘅人，佢哋會有啲咩心情咧？ 咁就好睇，講到尾都係利益咯。 唔係啊！我係話佢哋嘅心情係咪會提心吊膽咧？因為依家好明顯就係呢個引渡案咧，就搞到加拿大就得罪咗中國啦。 嚇！ 我先唔好講中國點解唔係應該真係 英國投資者，依家要拉你嗰個係美國，唔係加拿大喎。而家加拿大即係印度，即係你做乜揾佢哋加拿大出氣？我先唔好講呢個問題啦，呢個係另一樣嘢嚟嘅。依家加拿大咧就係為咗呢個慢慢將依一間公司或者呢個慢慢將一個人引唔引渡，就得罪咗中國。咁引渡你依件事你就話有法律程序㗎，依個引渡協議我哋要遵守啊嘛，你要跟鐵律㗎。好啦，依家 SNC-Lavalin 你就俾人睇到你想。即係政治干預，就想放曬間公司，咁你就唔好同我講咩法治唔法治啦。仲有一般嘅人可能都會覺得，可能喺其他國家，嗰個法治嘅精神唔係咁強，甚至即係出曬名係佢做嘅喇喳。咁你加拿大話曬喺西方國家都叫做有啲地位，有啲 reputation， 大家都相信你係一個都幾廉潔。幾熱愛和平啊，幾 friendly 嘅一個國家，你有啲咁喇喳嘅樣子出嚟。我已經是說其實即是國際上的觀感啦，是 不是？不知道為什麼我又覺得不是說，即如果我是在中國的一個加拿大人，我見到這件事，而我是，你當我是多了一點心驚的，因為個邦交問題，okay？ 因為你是一個法治的社會，你是話自己是法治，所以我要捉慢慢走，而令到我的人身安全受到大咗嘅威脅。咁但係我轉頭見到 SNC-Lavalin 呢單嘢，涉嫌政治嘅壓力、 政治干預， 我會覺得其實都正常咯，即係因為兩樣嘢係。利益上是很不同的，如果你可以客觀分析，那我不知道各位人兄，如果我身處中國的，我可不可以客觀分析？但是客觀來說，你美國你是不得罪得的，美國說要捉這個人，你一是就得罪美國。有些人就說，不如你炸加伊放生他，辦事不利，這樣你覺得美國接不接受這件事先，即美國一定不可以得罪。我這樣說不是因為我愛美國，我不是什麼，而是你加拿大的經濟，你加拿大很多很多生活上、社會上，okay？ 都是靠美國，okay？ 我們這個邊界是沒有防守的，okay？ 我們生產的東西或者我們的很多的收入是來自我們跟美國的貿易，如果二揀一要得罪一家人的，我真的寧願得罪中國，我都不會得罪我的隔離鄰舍，這麼強大的鄰舍，好了，得罪中國我怎樣得罪他呢？我都盡量不要那麼那麼串啦，okay？ 我都說不關我事啊，大佬，我有這條條例要跟的，我有這條法律要跟的，我都是要按著這個法治精神去做這件事。好了，搬回過來了，搬回過來 SNC-Lavalin 了，又是講利益了，如果我真的去正式起訴 SNC-Lavalin，我不動用 Remediation Agreement 的時候，咁之後，魁北克省好多嘅員工，呢間公司嘅員工，佢哋嘅經濟會受好大嘅影響。咁我就要衡量呢樣嘢。同埋講翻少少歷史，就係加拿大聯邦政府，無論係邊個黨在場咧， 邊個黨上場，邊個黨執政 咧，都係唔多唔少都要向魁北克省俾啲甜頭佢哋嘅，要對佢哋 三分薄面， 係啦， 三分薄面， 要寬鬆啲嘅對佢哋。呢個係加拿大嘅歷史，我就唔多講。咁我覺得最大嘅問題就係個公關上嘅問題，因為你一個杜澤天，我覺得最大嘅問題就係佢個人，你開發佢靚仔，我都覺得佢 OK， 但係佢做嘢嘅手法，就真的不是太靚仔。如果他想做出來 的形象是想是正面的，我是陽光小子來的， 咁唔該你推到盡，你就唔好咁樣律即係講埋曬啲律師話，你究竟有冇施壓啊？我冇俾過呢個指示。咁你究竟有冇施壓？即係你冇講啲咩？我冇俾過呢個指示。你一係就大大聲聲講話冇，梗係冇啦。你或者嗱，你 Donald Trump 咁樣啊，乜鬼對佢不利嘅？佢做嘅嘢衰一千倍、一萬倍，通俄、俾錢呢、這個脱衣女郎。OK， 即係所有嘢，佢身邊嗰啲人一個二個俾人拉嘅。佢 fake news 假新聞推得一乾二淨，有冇人信佢？未必有人信佢。 咪有人信佢？ 有嘅， 有嘅， 有嘅。OK， 咁但係佢就係 keep 到呢個氣勢，杜澤天就係好欠缺。 同埋唔好忘記，佢唔係最近落台嘅唯一一位部長，咁之前已經大家都知道依個麥嘉玲㗎啦。咁即係其實你正話講咗好多啦。以我自己睇到最大嘅咧，就係話口口聲聲話法治，原來都係人治。人治咧係一張好大嘅，我唔知點樣譯做中文啦。我哋玩好多 card game 咧，有一張樣樣嘢上嚟 wild card， 即係你可以叫 百搭， 係即係百搭卡。哇！原來有一張百搭卡，即係李環接 call， 你完全喺你手上喎。咁你要難聽啲講句，你有張個百搭卡，第一你就唔好亂用，第二我就唔該要用嘅時候，你就早啲拎出嚟啦，就唔好搞到交唔湯交唔湯唔水啦咁。 係啊， 咁其實多多少少就搞到杜澤天先生就裏外不是人，咁又是真係慢慢咗呢單嘢咧，就第一令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好唔開心，同埋你正話講到利益，喂，咁中華人民共和國啊、僑胞啊，或者到啲乜乜同鄉會一樣嗰樣，佢哋冇俾甜頭加拿大政府咩？你估佢哋冇咩？咁你依家真係翹起咗人哋喺加拿大境內嘅愛中華人民共和國嘅朋友，唔一定中國人噶，佢哋都會唔開心噶。咁搞到而家，佢而家就係得罪咗全世界啦。 再因為 SNC-Lavalin 呢個事件，佢得罪埋佢不嬲好撐佢嘅所謂嘅左膠 嚇，因為一啲相信佢做嘢公平公正嘅， 公平公正，即係因為佢個牌面係公平公正、公正好正面嘅，佢而家咦原來。你都係咁嘅咋，即係試驗啦。但係原來你都 係 咁樣嘅。 咁所以結論咧就係會對佢日後嘅施政咧 嗰個 施政威信咧造成好大嘅影響。咁今年係大選年，咁呢樣嘢到第二嘅大選會有幾大嘅依個政治風暴，依個炸彈會炸到佢究竟係可能流兩滴血算數啊，還是斷交上腳定點咧，就拭目以待啦。 仲有八個月。 仲有八個月。咁我哋陣間仲有啲 after talk 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噃。我哋正話講起讀者來信咧，就係講起依位藏人就當選多倫多大學學生會會長，今日大陸好多國際留學生咧就喺度謾罵，就聯署要求推翻結果。咁相對地咧，亦都有另一個聯署咧，就係要求就覺得佢係可以繼續升任嘅。咁啊，正反雙方其實都講咗好多嘢。咁我個人咧就純粹睇報道咧，就發覺依啲大陸生要。推翻佢得唔緊要，你要有理據。咁佢啲理據咧都幾抵死喎。 佢啲理據咧就係咁樣嘅，一佢就得嗰啲選票咧，其實咧就係因為啲人同情佢、可憐佢，佢咧就肯定背後咧講啲故事，但肯定講故事咧就係佢講嘅，唔係我講嘅。 喂，有邊個 politician 唔講故仔 㗎？佢嗰個好慘喎、啊，邊個夠我慘喎、啊？咁就係因為啲人同情佢，所以就俾票佢。 咁我選依個人做會長，或者選依個做國家領導人，我認同佢嘅理念，我 buy 佢 sorry， 咁真係我唔啱。 但係佢話佢好後悔喎，其實唔想投佢嘅喎。好，二呢、這個就重點啦，就係佢對呢、這個外邊嘅政治組織有一個緊密嘅聯繫。邊個政治組織咧 ？Free Tibet。釋放 咁 Free Tibet 犯法噶？ 唔犯法， 係咯。 但係佢哋唔中意。 哦，真係唔中意啫。 Nike 唔中意同唔犯法係兩回事。 係啦。 啊，仲要佢呢度咧 就 傷害國際生的關係與感情。 冇錯。 咁咩關係咩感情？如果我今日食麥當勞，咁會唔會傷害一啲來自某個國家唔中意食麥當勞嘅人嘅感情？如果我著西裝，你著冷衫，會唔會傷害你著冷衫嘅感情？ 唔會。 即係你就 係我， 你就係講嘅人話嚟嘅。 但係我唔想你做我個學生會會長咯。 咁但係佢哋嘅意，佢哋嘅話唔想做依個人做學生會會長嘅原因係傷害感情啊嘛。咁我而家著西裝有冇傷害你著著冷衫？ 咁唔通我大大隻字同你講話，喂，我唔中意你，我唔中意你。 喂，真係好大大隻喎、啊！你睇下幾多次字咩？你者傻逼真給咩人丟臉啊？咩之嗱咁世界的毒瘤啊？呢啲太難聽啦！呢啲太難聽啦。嗱，仲有拿着我们学生会的钱反过来做这种事情，咁呢个我就觉得几过瘾嘅。 嗱，如果我有交呢个班会费，系，但系个会长系我系极之唔喜欢嘅，吓，我同佢系对立嘅，我梗系唔锯啦。 系， 咁我可以做到啲咩咧？ 咁佢系咪攞咗你啲钱去嫖妓饮荡吹先？唔系啊嘛。 咁我唔知 道，咁即係佢未啦。 總之我唔鋸啦，俾錢佢，我唔鋸啦。 哦，咁不如咁啦，你等到佢嫖到飲到，你佢等到佢攞你啲錢去嫖到飲蕩吹，你先拉佢落嚟都唔遲嘅。 嗰陣時佢唔嫖到飲蕩吹，咁點算啊？ 咁咪有乜點啫？咪做到做誒、做到入邊為止都講完啦。 所以我咪要整個咁嘅聯署咯。 嗱，今日其你嚟地新聞咧，時間就差唔多啦。咁如果大家對我哋呢個禮拜嘅討論咧有進一步嘅意見嘅話，就歡迎大家去 Facebook 揾 Lady News L A Y D A Y N E W S 一個字就揾到我哋個版噶啦。咁我哋呢個節目咧，逢星期四香港時間夜晚六點半到七點半，或者多倫多時間朝早五點半到六點半喺城寨網上直播，Singjai.HK 查詢嘅。依期離地新聞咧，2019年2月13日多倫多時間晚上8點，或者香港時間2月14日情人節早上7點錄影嘅。下星期再見，順便祝大家情人節快樂！ 情人節快樂！ 拜拜。